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够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.6 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受到地面高气压控制，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，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还不错，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徐芳和朱永杰他们俩带了足够的船资路费，跟众人告辞，起身离开太平府。当然了，不光是他们俩，那20几波的人照样去找。安下别人咱不说，单标小撮子徐芳和朱深、朱永杰这两个人离开太平，一口气走出1天1夜，计算一下路程，出来能有200里地了。两人一想，咱光瞎走也不行，鼻子底长个嘴，咱得打探打探。哎，徐芳说，咱这么办，咱们找的那地方都是平原，咱进山区里头看看，如果有贼窝子，背不住在山里头藏着。对，他们在附近一打听，附近有座大山叫明凤山。这明凤山呢，本来离着太平府不远，但是连绵不断，哩哩啦啦有450里长啊，而且山岭重叠，这一大片都叫明凤山，里边村庄错落，也有不少户人家。两人一想，每条山沟咱们也溜达到了，非找着不可。假如说这明凤山咱们搜遍了还没有，那就不用问，这个背燕王的人给背走了，不定跑哪儿去了，说不定落到南京了呢。要落到马良那手，那就完了，没救。想到这，他们俩在山脚下找了个小店，胡乱地吃了点东西，然后把兵刃暗器收拾完了，起身进深山。越往里走越是野山呐，几乎没有人迹，荒草长得都有1房多高，小型的动物是来回乱窜，让人看了毛骨悚然。朱深和徐芳是格外加谨慎，就这种道路两个人又走了半天，眼看日头往西转悠了。朱深说，咱们光这么找也不行，咱得找个落脚点呢，起码今天晚上咱得睡觉了。这往里走，走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？徐芳点了点头。小矬子说，现在上不着村下不着店，带我登高一望。一抬头，旁边有一座石喇子，高了下能有几十丈。两个人飞身行登上石喇子，居高临下往下看着，打算找一个小山村，但是很失望，这附近根本就没有村庄镇店，眼前只有一座山路，曲曲弯弯，跟一条毒蛇似的直向北方伸去。 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在脚底下传来了喊杀之声，可听不太清楚，杀杀杀杀杀杀，哎，听，哪儿打仗呢？两人机灵一动，顺声间仔细观瞧，透过树木的空隙和杂草，他们看见了离着不远有一伙人打仗，究竟是什么人，因为离得远看不清楚。朱永杰呀、和徐芳一商议，为了弄个水落石出，决定到近前去看看。他们俩一转身下了石喇子，顺着这野地就奔前面来了。要讲他们俩这四条腿那个快劲就甭提了，牙塞流星闪电一般，时间不大到了，抬头一看，嚯，打得真热闹啊！就见这道上停着三辆车，这车上绑着不少行李跟箱子，车老板都没影了，往车底下一看还趴着好几个，看那意思是吓得在那躲避。再往道上一看，有个老头，哎呀，岁数可不小了，看意思70岁能挂零了，帽子也掉了，满脑袋都是汗呢、那衣服被撕得一条一条的，可能身上挂了花，因为前后心见了血了。这老者拿着把刀蹿蹦跳绕，一个人正跟十几个人动手，跟他动手的这帮人都是年轻的，最大的不超过30岁，有黑脸的，有白脸的，手中拿着3节棍、7节鞭，手撑着2人夺，还有拿刀的，拿斧子的，频频发动进攻。这老者是且战且退，闹不清他们谁是谁非，也弄不明白他们是谁，但是二人不能见死不救啊。徐芳让朱永杰在旁边给关敌撂阵，他把铁棒槌拽出来，揉一纵放到出事地点，把两柄棒槌一碰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白拉海，别打了，都给我住手！你说半道上杀出这么一位来，把动手的人吓了一跳，哗，各拉家伙跳出圈外，就这样不敢打了。那个老者压单刀打垫步，也跳出挺远去，然后扶着路边的一棵树，不扶是光喘了。徐芳一看呢，真累得够劲儿了，晚来一步，这老头命没了，得问问他怎么回事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回事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老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老者喘了口气儿，看了看徐芳，眼睛发出亮光来了，把刀撂下，躬身施礼。哎呀，这位英雄救命！小老二，我家就住在明凤山的山里，叫桃花沟，我家叫桃花寨，我是本地的老户了，赶奔瓜州去做买卖，出去一年把钱挣到手了。您看我这车上装的都是从瓜州带回来的东西，没想到往前走不远遇上这伙强人，他们是拦路抢劫，把车老板都给砍死了，老朽没有办法一个人抵挡众人，偏赶这时候您赶到了，朋友快帮帮忙，如果救我不死，我必要报恩。话只能说这么多，因为是紧急关头，没工夫坐地下四平八稳的唠。徐芳坐在心里都有数，看看这老头，贵姓啊？免贵姓张，双名平化。哦，你叫张平化，你先在旁边站会儿啊，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做处理。 拎着铁棒槌，他奔那伙贼人来了，用棒槌一指挥，带，你们是毛贼草寇吗？那老头说的对不对？是你接他，是他接你，说实话。这帮小子先是一愣，后来一看才来俩人，那还有位背着宝剑没过来，就一个小个在这晃着脑袋管闲事。这帮小子就镇定下来了，为首的人把眼珠子一瞪，怎么的？就是劫道的，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没钱花了就得他娘劫，怎么你还敢管闲事吗？宰了他，捅了他。徐芳明白了，果然是贼。 哎呀，你看把你横的简直天底下装不开你了。 我说你要劫道太好了，看着没，我们俩身上带的好东西有的是，我先让你开开眼。徐芳也够坏的，一伸手把肩头的包袱解下来了，往眼前一放，把包袱皮抖开，你瞅这什么，软的是银票，硬的是金银，能有个300两500两的，够不够？拿去吧，我那朋友身上也有啊，给你们哥几个凑点零花钱。真给我们， 这还有假的吗？我这人心善，专门救济劫道的。 有个贼是个黑脸的，这小子有点二虎，你倒好好看看怎么回事啊，给他就要。他拎着条花枪迈步过来，哈腰伸手刚要拿银子，徐芳把冰铁棒举起来，啊，去你妈的，啪，真是手疾眼快，正揍脑袋上的，这位坑了一声，当时栽倒在地，脑袋裂了。那帮贼一看，好小子，给咱们老兄弟报仇，哇，往上一闯，把徐芳给包围了。徐芳啊，晃动冰铁双棒，跟这帮人站在一处。你说这帮毛贼怎么能是徐芳的对手呢？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叫徐芳又拍趴下三个。愚者见势不好，打了声呼哨，不好，风紧扯，站住站住，抱头鼠窜，钻进深山跑了。朱永杰始终没过来，在旁边背着手笑呵呵看热闹。什么原因？他心里有数，徐芳有能耐，对付他们手到擒来，用不着自己参与。果不出所料，眨眼之间徐芳大获全胜，把自个儿的银子包包好了背在背后。这时候那个老者抢步起身过来了， 恩公，哎呀，恩公啊， 没想到你们把我救了，救命之恩真好比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，请上寿小老儿大礼参拜。这老头感动得涕泪横流，趴地就磕响头。徐芳赶紧把他搀起来， 老爷子，免礼免礼免礼，用不着说这样的话呀，我才多大岁数，您多大岁数了？ 而且天下人管天下事，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。起来起来起来，别客气。老者擦着眼泪起来了，回过头去他就喊，伙计们不要怕了，没事了，大家都回来吧。老头这一喊呢，在山坡底下避难那些这才出来，闹了半天在草窠里和石喇子后头还藏着不少人，探头锁脑往道上看看，一瞅果然没事了，三个五个这才凑到一起，闹了半天人也不少。徐芳心中这个气呀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俺能30多个，哎呀，30多人叫十几个人给劫了，你说你们怎么不反抗啊？真是酒囊饭袋。他嘴不能这么说，等人们凑齐了，这张平化领着他们又谢过诸神，谢过徐芳。说这话的时候天黑了， 老头挺盛情啊。二位，离我家不远了，最多也就是30里地，咱们卯卯劲儿，定更天左右就能到。无论如何，请到我家里头，哪怕我把凉水温热了，料表我的心意。二位可别走了。徐芳跟朱永杰一商议，正好，还真没有落脚地，连晚饭都没吃呢。听老者这么一说，点了头了。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，那就请到你家吧。好，二位上车吧。两个人上了车，这老头又选出几个会赶车的来，顺着山路赶奔桃花沟。徐芳啊，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人家这老头说了，他是本地的坐地户，对山里的情况熟悉。你别看我们找燕王找不着，也许跟他打听能有一点消息。他是这么想的，可他真没有想到，这一进桃花沟可遇上大事了。张平化非常热诚，非要请他们俩到家。两个人欣然同意了。到了定更天，进了桃花沟，来到桃花庄。徐芳借着月光一看，哎呦，这块风景可太美了，真是风景如画。如果三月到这儿，桃花盛开，简直就跟个桃源相似。两面是山坡，当间是平川，这座村庄就在平川上，有那么十几户住宅也在高坡上散落着，周围都是桃树。等咱们来到街心，到了一座门楼的前头，车子停住了。张平化先下了车，请着徐芳、朱永杰下来，这阵有人叩打门环。时间不大呀，里边灯球火把亮子油松，出来不少人。为首的个小伙子，20多岁，头戴扎巾，身披箭袖，外头披着斗篷，腰里挎着把刀，一边往外走一边喊：“爹，您回来了，都把我急死了，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到家？”啊，徐芳一听这是爷儿俩。张平化点了点头：“儿啊，咱爷儿俩好像没见着啊，话长了咱们到屋再说。恩公来了，谁呀？这二位。”张平化用手往后一指，这小伙子也摸不清怎么回事，过来行了行礼，往里请吧。大家这才进了厅房，家人们卸车往下搬运东西，咱不必细数。老头到了屋了，吩咐一声：“多点几颗蜡，让屋亮点。”屋里头灯火辉煌，甚至吊颗针都能看得见。徐芳借着灯光看明白了，这小伙子长得挺带劲，面如银盆，扫帚眉，大眼睛，太阳穴鼓鼓着，两个眼睛倍儿亮，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，一看就是练武的，而且还有点武功，从这眼睛就能看出来。张平化把儿子叫过来一介绍，儿子叫张少山。另外指了指徐芳和朱永杰：“这二位，喂，哎，我还没来得及问二位尊姓大名呢啊，孩儿啊，这是我的恩公，是这么回事。”把路上被劫怎样遭险，这二位怎样帮忙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张少山一听啊，眼睛瞪得多大，哎呀，是这么回事，好险呐、啊！爹，要这么说，没有二位帮忙，你们这些人都回不来，可不是吗？小伙子二次过来，跪倒给徐芳和朱永杰磕头。徐芳说：“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甭客气了，这何苦来的呢？这点小事还行大礼干什么？”这小伙挺热心，含着眼泪啊，说：“如今我们一家人能团聚，都是二位给的，不介我们是家败人亡啊。二位别走了， 无论如何在我们庄子上多住几天，吩咐手下人准备酒宴。张平化呢，利用这个机会到内宅看看老伴女儿，一家子都见了面，没多说什么，又到前厅来陪伴客人。时间不大，酒宴摆好，请朱永杰、徐芳上座，这爷俩在侧座相陪。三杯酒入了肚，张平化满面春风啊，恩公恕老朽直言，这一路上我也没敢动问二位尊姓大名，现在咱们在酒席宴前有这时间唠这事儿了，敢问二位是谁呀？能不能把尊名贵姓赏下来？ 这位 徐芳看看朱永杰，本来不乐意报名，别的倒是不怕，一旦有人认出来麻烦，但要一看呢，父子非常至诚，要说瞎话吧觉着不合适。 哎，好吧，也谈不到什么尊名贵姓，拿我来说吧，免贵姓徐，我叫徐芳，这位姓朱，叫朱深，字永杰。 徐芳这话刚脱口，这爷俩腾就站起来啊，那么请问您就是顶天侯徐芳，明太祖朱元璋手下有名的上将，是您吗？听说这位姓朱的还是当今皇上的堂弟，也是了不起的英雄，是他吗？ 啊，对呀，二位坐坐坐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 哎呀，恕老朽眼拙呀，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是你们二位，我就稍高想请也请不来呀。这重新又要行礼，让徐芳死说活劝给拦住了。哎呀，这爷俩乐的是手舞足蹈，觉着家里头能来这样的客人是无上的荣光，家人们也交头接耳，面有喜色，敬酒敬得更勤了。张平化给他们两个人满完酒，这才问二位，我可不该问这话呀，怎么金身大驾到了深山野岭之中，你们有事儿吧？不然绝不会到这个地方。 哎，一言难尽呢，我看你们爷俩也是正人君子，那就无话不说了。他是这么回事， 徐芳也没隐瞒，就把燕王丢了前后的经过向他们爷俩说了一遍。最后他说，二位啊，你们是本地人，也不用报我别的恩，能不能指点迷途，能不能有什么消息，倘若帮着我能把燕王千岁请回来，你们就算报了恩了，另外也立了大功，能不能帮帮忙呢？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，有没有什么贼寇，有没有什么可疑之人，有没有贼窑，请你们如实告诉我。老头瞅瞅他儿子张少山就一愣， 这 徐芳那眼睛多好使，看他一停顿就知道有话，但是还不敢说。 怎么的，小兄弟有话说嘛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 徐将军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说啊，燕王千岁在什么地方，听我道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